干货会过期，潮货会发霉，只有湿货历久弥新，温润你心。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周更新一期的 Anyway.FM， 我是李阳， 我是杰杰。 我们是一档在 Apple Podcasts、网易云音乐、小宇宙以及其他的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播出的设计、生活美学、数码科技相关的电台节目，欢迎关注。 哎，说到这里，又可以做一个听众反馈， 那你先做做看。 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有听众给我们提的意见，他说我们最后这句话他其实有一定的语病，开头时候说的我们是一档在 Apple Podcast， 会让人觉得网易云音乐也是泛用型播客客户端， 他说他会让人家觉得小宇宙是泛用型播客客户端， 小宇宙本来就是呀。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当时也在官网上， 我觉得那就 这一点，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就不是语病，而是说对于小宇宙这个产品的定义会有模糊的这样一个认识。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话题 啊， 因为在我的心目当中，我的想法跟你是一样的，我一直认为小宇宙是一个泛用型的 播 客客户端，但是这个原因呢，我也在官网评论上说了，并不是因为我喜欢小宇宙。这是一个非常中立的一个评价，我完全是从我主播的角度来出发的。 是， 对我来讲，泛不泛用非常的简单，就是在上面更新节目是用你自己的后台，还是用我自己的 ISS？ 是的， 因为这一个其实对于很多普通的播客 听众来说，他们可能意识并 不 是那么的明确， 不会意识到这个。但是其实对主播来说，这两者的差别非常的明显。 是， 当然 一个是走我自己的流量。 像小宇宙你听的每一期节目老子都是要掏钱的， 对 吧？对在网易云音乐上你是不用掏钱的，对吧？ 是，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显著的一个差距，但是我也理解他的这个意思，就是像苹果的那个 Apple Podcasts 啊，包括 Castro 啊，Pocket Casts 啊这种，他们其实的运营上的那些感觉会更少，而且他也不会有删节目这种事情，但是在小宇宙上这种情况非常的普遍嘛， 小宇宙也开始删节目了， 不，小宇宙一直是有这样的一个 filter 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哦，小宇宙这个 son of 什么？这个事情我觉得我非常 能理解，但是也可以理解嘛，对不对？运营方 在中国这样的一个情况，又加上小宇宙嘛，对吧？就是极客嘛，对吧？ 是嘛？ 就是、 你装什么外宾呢？ 就是。对吧，有前科的，用说难听点还在缓刑期间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我非常的能理解，对吧？ 是， 你要在这边活下去，你没有这种删节目的这种功能根本不可能。 是， 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定义上的一个问题。Anyway, 反正我们之前一直在 Opening 和 Ending 里面也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 只是尊重 这样的一个传统。 对， 因为确实大家都这么说，但老实说我们自己也没有细想过这个问题。 嫌电台更新太慢，访问 anyway.news， 随时掌握新鲜科技资讯和当下的有趣设计，然后向您介绍我们升级已久的付费会员计划。还没决定好是否要付费也没有关系，14天试用期、 X 轴播放器、催更、额外试听内容等官网会员的专享功能全部开放体验。支付99全年失货不离手，支付199会员名牌和纪念品不能没有，然后拉进会员群交个朋友，详情欢迎访问官网左侧的链接。我们的宗旨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感谢帮助我台转发传播，让更多可能与你一样好品味的人来到 anyway.fm。 那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先唠叨一下关于我们的近况啊， 哎， 先跟大家道个歉啊，传统异能， 这个阔别已久的传统异能回来了， 也没阔别很久吧，反正之前我们收到一个听众反馈啊，说那个哎，怎么感觉 anyway.fm 有点不一样了，这个更新也准时了，对吧？然后甚至还会提早更新追热点了，这个 感觉是我们的错 啊，是我们的错。反正我们改。这个说句实话，因为之前是暑假嘛，然后现在我们家小孩也大了，他在暑假的时候呢，就可以在奶奶家去住几天，每个礼拜。然后我可能因此多了几天空余的时间啊，多了一天吧，应该说。所以呢，在暑假期间更新还是比较准时的，甚至还能提早更新追热点，对吧？但是现在在我们录音这个点，对吧，9月20号，开学也已经快一个月了，什么提早更新以后这种应该是不存在的。 哎，这么说起来啊，你家小妹妹因为是跟我台同龄嘛，同龄，所以说 也不是说同龄，跟我家妹妹的虚岁是同龄的 啊。哦，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虚长一岁， 反正无论如何，对吧？就是四舍五入的话，全国有起码十几万的这个朋友，其实一直是关注着你家小妹妹的成长的。 你这个四舍五入，我也不知道怎么入法的。哎，不过说到这个四舍五入，对吧？ 啊， 今天是下一期，应该是这一期节目录完之后再下一期，差不多我胎就正好六岁了，对吧？10月28号是我胎的生日嘛？ 哦、是差不多。 那从 时间过得还真挺快的。 2015年10月28号到2021年的正好是六岁嘛？ 嗯嗯。 其实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也在博物志的会员群里面嘛，博物志今年也6周年，他们也有周边嘛。 嗯。 然后包括自弹自唱前就上个礼拜还是说这个礼拜。他们也6周年的特别节目嘛，对吧？ 嗯、 也不算特别节目，反正就节目里提了一嘴。其实正好那一波确实是一个，也算是一个小的高潮嘛。 就6年前，对吧？ 啊、对、 嗯， 想想也挺，确实挺唏嘘的啊。很快，很快啊，这个6年就这么过去了。今年 这可能是我干的最长的一份工作。 LinkedIn 里面这是你可以写的最长的一个东西了，对吧？ 嗯。 那在今年10月28号，其实我现在不敢大张旗鼓的说我们到时候要搞个直播什么的，因为我也不确定能不能做完。因为我们在筹划在今年10月28号会在我们的会员计划里面再推出一些新的东西来， 嗯， 给大家。但鉴于我现在不知道能不能做完，所以暂时也不详细介绍了。 总之对吧，历久弥新，温润你心的湿货，对吧？丰富一下大家的娱乐生活。 嗯，对对对。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个，其实还挺适合现在这个时间来聊的。 其实这个问题啊，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面。 嗯， 每年的这个季节到来的时候，我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就是刚才其实我已经问过姐姐一遍了。 对， 互联网公司是从哪一年开始正式进入糕点行业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垂直领域的， 哎，其实今天挺巧，哎，我们严格来说，从录音的时间点，今天9月20号嘛，明天是正好是正中秋， 嗯、 对不对？ 是。 你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应该已经完全是国庆的节奏了，对不对？ 你可能已经在吃大闸蟹了， 但是我们偏偏还在说中秋月饼啊，这就非常的 typical 的我台了，对吧？但我们从现在录音的角度来讲，真的是正好啊， 嗯， 那今天就想聊聊这个话题。其实我也完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啊，但我印象当中，我觉得腾讯在这一块是做的挺好的，就是当大家还没有什么像现在每次一到中秋或者类似这种节日，肯定会有一个公众号总结一下各大互联网公司这个月饼长什么样嘛，对吧？我记得还没有多到能总结的时候，腾讯就已经每年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员工福利型的这种东西。不光是那个月饼嘛，你像他们广东那边本来就有这种传统嘛，每当开工的时候要那个排长队发利是一定要到那个，是直接去马化腾办公室领的是吧？ 我不知道，我又没在腾讯待过。 啊、也是，我印象当中一直挺羡慕腾讯这一块工作的内容的，因为我觉得他们确实还是一个不错的公司在这方面啊。现在来看也基本上也不用羡慕，因为每家都真的是花很多很多心思和很长很长的时间去做这个事情，每一年每家都有不同的创意，对吧？这个已经、 嗯、我们没有， 反正我觉得在大部分的这种公司里面，这件事情已经变得非常非常卷了。 对，你说的没错 啊， 嗯，这个词是我不愿意提起的，但是我觉得用在这样的一件事上，真他妈恰如其分。从某种意义上面来说啊， 嗯， 我觉得有些过分了。 用我一个关系很好的同事的话说，对吧？他说现在这些月饼已经不是做给员工吃的，也不是做给员工家属吃的，这就是做给 PR 部门的，或者说是起到 PR 作用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觉得 就市场部门预算花不掉吗？他不能去做一些别的更加有意义的事吗？针对我们产品本身的一些市场营销的东西就不能再去多做一些吗？ 这钱应该是员工关怀部门出的吧。 嗯，不知道 啊，这个这也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但反正确实有些时候是感觉有点过度了。先从环保角度来讲嘛，我觉得就比如说今年、 嗯、 哎呀，我已经吃了2个礼拜月饼早当早饭啊，跟你说 我的食量也比较小嘛，我每天早上就差不多就饱了，那两个小面吃下来就已经一桌子的这种包装盒了，你知道吧？这个从包装的角度来讲，从礼品的角度来讲，其实有点过度。 关键月饼这个东西， 嗯， 你说它从食物的层面上面来说的话，曾经有一段时间， 嗯， 它可能是代表着就是说一种高尚的礼品，有这样的属性。但是呢，因为当年的一些比如说保存的手段有限，基于这样的原因的话，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又想尽心思的去提升它的这样的一个赏味期的期限， 嗯， 所以呢，从某种层面上面来说，虽然它是一个高尚的礼品， 嗯， 但是在食物的本身的属性上面，它其实接近压缩饼干。 啊，这个被你说的好凄惨呀！ 除了上海人喜欢吃的 犀牛月饼， 哎，犀牛月饼自然对吧？其他的那种，特别是广式的月饼，嗯，你想想，这不就是个压缩饼干吗？对不对？带馅的压缩饼干。 传统一点，像我奶奶年纪挺大了，快九十岁了嘛。他是完全不接受广式月饼的，我觉得他应该能够代表一小部分那个年代那些人吧，就他可能更喜欢鲜肉月饼的所归属的这种苏式月饼，对吧？广式月饼对他来说他就会觉得很腻，虽然从我的角度来讲好像苏式月饼也挺腻的，确实更像是一个吃一吃就很佐食，对吧？ 对， 吃完之后就哎呀，吃完 拿到现在这个 不想再吃中 餐，拿到现在这个层面上面来说的话，它更加失去了这个食物的意义。 嗯， 然后我们现在特别是刚才有提到的，当这么多互联网公司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垂直的食品领域之后， 嗯， 其实带来的这个结果就是食物本身没有变得更好吃，反而可能更难吃了。而与此同时呢，大家在它的包装上面，然后在它的一些形式上面挖空心思的去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你不能说是多余的吧，有一些巧心思看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但是这么多冗长的或者说冗余的这些巧心思加持的这个月饼上面的话，其实并没有带来它更好吃，而是更加凸显了它的作为礼物的这种浪费的这样的一部分的这个性质。 不知道在你待的公司里面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一到这个发月饼的时候，比如说上午发月饼，下午大家就开始在群里面抛售 啊， 有呀 。但是因为我们公司相对来说，我之前的公司， 嗯， 那家地产公司的话，我们不发月饼，我们发钱。 啊，这其实挺好啊，我觉得。 啊，对。然后现在这家公司的话发月饼，但是相对来说，它的月饼相对来说还是保持比较传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可能一盒月饼里面苏式广式都给你放一点点。 了解。嗯，因为我待的公司确实类型也不够多， 嗯， 我只能从我的角度来观察。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比如说在心动我只经历过一轮发月饼，但是其实心动这边，因为毕竟是一个游戏属性的公司，他在做周边啊做什么东西其实是有一些天然的一些优势， 嗯， 或者说一些传统的， 嗯， 因为这些东西哪怕不是给员工做，他可能在对外销售啊什么方面也是有这个需求，所以说心动这边的给员工经常会发这些周边的东西，而且质量相对还是可以的。所以说像今年这个月饼，包括再早一点春节时候发的那些东西，其实还是挺受大家欢迎的。就它除了月饼之外，它有其他的实用的属性的，而且在实用的属性保持之外，它也挺好玩的。所以说比如说像中秋节月饼发完之后，马上群里面大家都在叫喊，都收的人比较多，然后其实是有一个稳定的一个价格曲线的，基本上就稳定在比如说200块钱、160、180这样的价格一直在波动，然后有人收，有人卖这样的。 你们那个是个加湿器是吗？ 对，是个加湿器。但是以前在百度的时候完全不是这样，百度的礼品呢其实也是花了一定的心思去做的，但总体而言它在员工当中的受欢迎程度就没这么高。一般来讲就是上午发完，中午开始有人卖，然后这个价格曲线基本上是一路走跌的。下午的时候可能40、50这种价格都有。我每次在这里的时候，其实我 你就抄底吗？ 一般来说在那个场合，我总是在为这个我们负责这些员工关怀的这些部门的员工，我都在想象他们的这种心理啊。比如说在新乐这边，其实我觉得他们还挺开心的，因为这个东西哎，大家普遍都还挺喜欢的。但如果一个东西它可能成本都要70、80块甚至更高的时候，但是在员工的群里面就卖到40、50都没人要的这种情况，不知道他们会心里怎么想。多多少少还是花时间花精力去做这个事情的，在这种叫卖的情况下，你会觉得这个事情好像发的人嘛就做的也挺累，对不对？但收的人又不想要，就 这个过程完全不知道是在为了什么，图什么，你知道吧？就其实会有这种感觉。 嗯，回扣呀。 对不起，一下子被你现实给打破了。 哦，不好意思，我这个 我的无病呻吟到此结束。 不，我这个太狭隘了，对吧？也有可能有一些就是做这部分相关的这个员工关怀的这部分的这个部门，其实大家都还是目标还是挺高尚的。 嗯，那反正确实现在这些月饼的周边，我感觉啊，这个已经不是一句巧心思可以来解决了，对吧？比如说今年最出名的那个月饼， 故事会月饼， 喷射月饼。虽然这个喷射月饼后面的争议非常的大哦，但是刚收到的时候，其实我是挺惊讶的，你知道，就知乎那盒月饼特别的重， 嗯， 特别的长， 嗯， 就那个它那盒月饼的长度是能够放，我估计是能够勉强 可以让你拉一个疗程。 不，里面只有是八个还是六个月饼？月饼数量不多，礼品数量也不是特别多，但它足够能够放一把 AK47 在里面，我感觉，就很大很沉。然后他送的东西其实是一个杯子， 嗯， 然后有一些是一个冰块的模具，东西不多，但是非常的沉，我也不知道沉在哪里， 嗯， 可能是因为那个杯子是个玻璃的，所以它保护的要比较好嘛，所以说这个东西整体的分量会比较大一点。然后包括其他的一些月饼，比如说我说到过小红书的月饼，相对来说感觉更年轻的公司，他们在做这些月饼时候的就真的不是巧心思，就花了以一种做玩具的形态，而且你去看他的合作方，就感觉本来就是一些做创意专门做玩具的那些公司来负责做这些东西的月饼的。 但是其实我会提一个疑问啊， 你说 有食玩这样的东西对吧，但是食玩的话它的玩具部分其实对于这个安全其实考量是非常非常， 其实它没有什么食玩的属性，它跟食玩我觉得没关系。 食玩是什么？食玩就是会在食物的包装里面塞一个玩具。 对，我知道，我的意思是它不是食玩的原因是，这里面我至少我拿到过的月饼里面，就是它的食物跟包装其实隔离是会比较大的。就你没有感觉到是这个包装本身有一些玩具的属性，而是他给你的两样东西，一个玩具一个月饼 啊，明白。 我 但 是 其实我的认知啊，这种东西食物跟玩具包装在一起的，这种东西它都应该叫做食玩。 理解，我懂你的意思。但老实说，就到目前为止我也没有收到过说什么这个东西真的能玩到好玩到让我就是 废寝忘食吗？ 对对对，没有到这种程度。基本上这个创意玩完了之后可能也就丢一边。 那可能还是知乎那个好，可以一个疗程。 也没那么夸张。我家那个月饼，那个知乎月饼每个都吃完了。 没事，我开玩笑的。 其实特别搞笑，因为我老婆她其实是有点便秘，你知道吗？对，本来那个月饼我丢在家里之后，我听到她出事之后，我就跟家里人说千万不要再吃了。但我老婆一听之后赶紧留下，一个都不要吃，给我留下，我要吃吃看。对，好像吃也没有什么效果，因为这个东西可能也是 因为什么原因啊？是什么菌群超标了是吧？ 不是菌群超标，不是，可能是为了说按照现在这种健康的这种风潮，它没有用巨量的蔗糖， 某一种代糖， 还是用某种代糖，什么某种糖醇，但是详细什么糖醇我也不知道，但反正就这个东西它用的量比较高，但是这种糖醇本来人肚子是挺难吸收的，就它有增甜的作用，但是它没有办法很顺畅的进入人体的那个消化系统，所以说你一旦吃了多的话，它本来就会是产生一些不耐受的反应的。但因为一般来说，比如说你倒咖啡啊，你口香糖里面啊，这种你哪怕全部都把整包口香糖都吃完，那可能也没有多少克嘛，所以以前问题不是很大。但在这个月饼里面，它可能这个含量会比较高一点，如果你吃比较多，有些人又特别敏感的话，那就会有反应这样。老师，我现在挺期待知乎寄出来的第二批月饼的，不知道会用什么样的那个手法。他已经寄出来，但我现在还没收到。 是你们中招的用户再给你们反一个疗程吗？ 每个人都会再寄的嘛。再反一个疗程，没有这么夸张。 那聊完那个不好吃的东西对吧，我们来聊一点 好吃的东西吗？ 大家都说苹果发布会是过春节 啊， 但这次的话其实更接近中秋节。 嗯，为什么？什么叫更接近中秋节？ 啊， 你是说意义上还是什么？ 时间上面。 但它时间的话每次不都是更接近中秋节吗？ 啊， 不是九月发就是十月发呀。 不是有两个吗？ 另外一个发布会传统以前在疫情之前基本上每年不都两个发布会，一个 WWDC 一个 是 那个吗？ 啊， 这都不算春节吧。 WWDC 不是， 我觉得它叫春晚也不是因为它接近春节呀。 啊，好，你杠。 这不是可这很显然不是因为它接近春节呀。 好，那我就要纠正一下了。那我觉得叫春节真的没有意义，对吧？应该叫这个程序员们的中秋节。 也可以这么说吧。 嗯，那我想接下来的话留一点点时间来聊一聊这一次的这个苹果发布会。 这个又是个过期的话题了，这想都能想到，对吧？它九月二十四号， 哎，没过期 啊， 没过期。等到我们这一期节目上线的时候，说不定 Apple Watch 还没有开始正式开售呢。 哦， Apple Watch 这次开售很慢是吧？ 对啊，要到今年的秋天。 这些 Apple Watch 有没什么好牛的 啊？你不想买吗？ 我不想买， 我觉得挺好的。 就屏幕变大了，芯片都没变。 作为一只手表，屏幕变大了还不够屌吗？ 对于一个还在用三代的人，就是还它的屏幕边缘都还是方的那款的人，对我来说这个没有特别大的吸引力。 就屏幕变大了呀。作为一只手表来说，表盘变得更大了，能让你看到更多的东西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核心的东西。 对我来说， 现在它的这样的一个， 对我来说它是一个解锁器啊。 在它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机制下面的话，你的整体的这个功耗又降不下来，对吧？那整体的这个再怎么样玩，每次说电量提升了百分之多少的，最终的结果还是他妈的一天撑不下来的这种状态的话， 哎，没有啊，就是对我来说，它一天能撑下来呀。 那看你怎么用嘛。 对对 对， 对， 对， 就比如说我跑步的时候，可能它耗电就特别快， 看你怎么用嘛。 有些人还开三级，还开那个常亮，对吧？那可能就更不一样。但是至少对我目前来说，它的主要作用就是解锁。这个解锁包括但不限于比如说地铁交通卡，包括我们公司的门禁。然后因为本台的几个会员群特别的热闹，所以它对我来说连看时间的功能都没有了。因为经常举起来一看，哎，我操，时间也看不到，又是谁在那边说话。所以说对我来讲，它其实就像一个手环，你知道吧，就像一个小米手环。我下次会换代是在我现在这块三代它的续航撑不到一天的时候我会去换。 嗯， 但他现在勉强还是能撑一天的。 我可能会换。 嗯， 因为最近会又变多了。 好吧。嗯，反正这一代手表确实在发布的时候当时也很含糊嘛，没有说芯片升级。 嗯， 后来好像官网上也没有明说，但是总体来说就硬件上就是屏幕变大了。 嗯，我觉得作为手表来说可以了。绿水鬼芯片升过级吗？ 那人家的属性就是一个奢侈品嘛，对吧？本来就不是以性能取胜的嘛。 苹果虽然价钱还没达到奢侈品的地步，但是我觉得苹果的产品天生就带有这种装饰品的这样的一个属性嘛。 而且这一点就是每次都比较有欺骗性的一个问题嘛。 嗯， 就是面积大多少这个事情。 嗯， 比如说我印象当中好像他说这次的面积是大了40%嘛，对吧？ 表盘的面积。 对，不是表盘，就是显示器的面积。 你说 watch 的？ 对。 哦， 就是它 能大这么多 啊。对，对，很多人正常反应都是这样的，对不对？ 嗯， 你大这么多，但因为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数学常识，就是说你感觉大了40%，哇，40%其实是一个很大了。如果一个人中了40%，他娘的他要跳起脚来了，对不对？但其实如果他面积大了40%的话，理论上来说 长宽没有大多少 啊。对，你要开一个根号的，就它可能就是它的长宽可能各大了10%几左右。这个数学大家可以按一下计算器就出来了嘛，对吧？你如果面积大了100%，也就乘以二，它其实可能长宽也就是乘1.414嘛，就多了40%而已。有些时候是有一点欺骗性的。 嗯， 然后再落实到手表这个东西上面，就是这次的我印象当中发布会上也说了嘛，就是它除了表盘的这个显示器的面积大了之外，它边框也薄了。 嗯， 一来二去的话，其实就是它的屏幕，它好像还有一个数字是说屏占比还是什么的，也提高了10%，挺高的一个数字。但你真的把这些东西带上去的话，可能并没有那么大的那个反差在里面。 但它确实这一代总体除了屏幕之外其他变化不大嘛。之前不是网上还传说可能会用现在新的这种直角边的这种设计语言嘛，但其实现在也没有变， 就是 follow 小米的手表了 、哦、小米的手表是那样的， 小米的手表 OPPO 的手表好像都那样的呀， 这样的、哎、老实说我挺多少有一点失落你知道吗？ 为什么？ 我倒不反对它是那个感觉的， 我还觉得对于手表来说的话、嗯、可能手感上面会差挺多的。 我说说我的理由啊， 嗯， 因为从网上的那些虚假的那些渲染图，就是把现在 iPhone 的这种不锈钢的边框、嗯、直角的边框用到 Apple Watch 上，假如它的厚度能控制的还可以的话，其实会让我有一点点想起我以前很喜欢的那块博朗的那块表。当然它的表盘是圆的嘛，但它的 表盘圆的那外圈就是一个金属，然后那个感觉会有一点点像，有点期待那种样子。虽然事实上我也知道，就是网上的那种渲染图 99.999% 是不可信的嘛。 如果按照那个类似现在的 iPhone 12 13的这样的一个边框的这样的一个处理的话、 嗯、 我刚才观察了一下我的手表，我会觉得可能啊、 嗯、 视觉上面的宽度会比现在看着更宽、哦、更高、 嗯、了解。另外一个原因是我觉得它的手感肯定是会有影响的、 嗯、 但我觉得这跟每个人佩戴的习惯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嗯， 就举个例子，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过，网上都说如果你把这个表盘戴在左手，它正确的姿势肯定那个表冠转的那个表冠是在手表的右边嘛，就靠近你手腕的部分， 嗯， 靠近手掌的部分，对吧？ 嗯， 但是网上有一个小技巧是说，你把这个表改成戴在右边的那个设置，然后你但还是戴在左手上，只不过呢你把它转180度，让这个表冠对准你的手肘的这个方向， 嗯， 这样可以让你佩戴的时候更舒适，这个表冠不会碰到你的手腕，有这个技巧的嘛？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过？ 我看到过，但是我自己理解的话、嗯、我还是更习惯这样的方式，我觉得没有难受。 嗯， 那样的话、 嗯、 可能我拨动表冠反而会觉得、 嗯、不方便是吧？ 对， 那我也有这种感觉，因为我也试了一下，我发现可能跟每个人佩戴的方式，然后跟或者说跟你自己手的那个大小直径有关嘛。 对对对，可能 对我来说 那些可能是那些手腕的 特别细或者特别粗 特别粗 的 人、 嗯、 会觉得更难受一些。 对我来说，我这个表冠我手搬到抽屉我都碰不到它 啊。是呀， 嗯，所以说可能对我来说这个方面的影响 也不大。所以我设想一下，如果它如果是一个哪怕是直角边的话，其实对我来说影响不会特别大。 不，我指的这个手感不是单手佩戴时候的手、 啊啊、是说 但是手表这个东西你会很不自觉的就说在 去摸它是吧？ 对对对，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会去有一些另外一只手会对它有一些触碰 确实 抚摸的。 还有包括比如说我冬天的时候衣服比较厚，可能穿进穿出的时候， 对对对，嗯， 确实可能会有一点影响。就本来我觉得如果它这次 ID 正好去会去有一个改变的话，可能我会去尝试一下，因为确实我现在这个手表尤其是装了 beta 版的操作系统之后，虽然一天能够坚持，但是一天到家基本上也就9%。如果当天我还去跑步的话，那我可能回来甚至就马上就直接狗呆的那种情况了。那确实也可以尝试去换一下， 嗯、 对吧？ 但是 现在确实没有特别大的动力。 但是如果我这次真的准备再去买一块 Apple Watch 的话， 嗯、 我一定不会再去尝试它的那个蜂窝数据版了。 哦。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于这块手表来说是完全是一个弊大于利的这样的一个feature。 了解，嗯 嗯， 耗电多了，但是其实实际用到的情况又不多，尤其是你也不怎么运动，对吧？你也没有这种场景。 我几乎不运动。 嗯，了解。 嗯，如果喝可乐是一个运动的话， 啊，这个。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 iPhone 吧，你今年打算买哪一款 iPhone？ 其实今年是一年对我来说挺矛盾的一年， 嗯， 是有点小纠结。 纠结的点在什么地方？ 纠结点还蛮多的， 嗯， 纠结的点就是因为 iPhone 12， 嗯 啊，其实我用的是 iPhone 12 Pro， 嗯， 就在以往来说 ，iPhone 对我来讲是一个 更新节奏非常稳定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嗯， 而且对我来说，我是一个总体使用不是那么 picky 的一个人，所以我以前的节奏非常的明显，就是两年更新一次，跟着它两年到三年更新一次，然后最好是踩着它那个更新大改版的那个节奏去更新。 嗯，你不买 S？ 对，我不买 S， 我只买它的第一代。 嗯， 然后去尝试体验一下新的那些科技或者新的不一样的东西，往往包括前一代，比如说 10。10这一代我用的挺满意的， 嗯 ，iPhone 7我用的也挺满意的。 10我不满意。 嗯 ，anyways， 反正就 我留着 iPhone 7。 你之前也说过嘛 ，Plus， 但是10立刻就卖掉了。 啊、哦，但反正就是之前的话，每次换代很正常，就是我想体验一下新的不同的感觉， 嗯， 然后继续用下去。但是 iPhone 12对我来说是一款我特别喜欢又不喜欢的一代。iPhone 12 Pro 在性能上我觉得我非常的满意， 嗯， 它的摄像头包括它的拍照的特质，包括在夜间的那个素质啊，包括它的成像的质量啊，包括它超广角以及那个远摄的那个之间的那些不同的切换以及它们的拍照素质，我非常的满意。性能更不用说了嘛，从硬件性能上，对于我这样又不玩那种手机上核心硬核游戏的人来说，这已经完全是已经过剩的了一个性能了。使用上来说，软件上来说，我其实是非常满意的一个产品，但在外形上，其实这是我使用以来最最最不满意的一代 iPhone。我觉得有两方面， 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 有两方面， 嗯， 一方面是它的屏幕，去年发布会的时候，其实就说这是康宁那个大猩猩玻璃升级过的一代，它是非常防摔， 嗯， 啊，我觉得这点我认同的。我女儿屡次在一米高的高度上摔这个手机，但是。不带套不加任何膜的我其实这个手机到现在为止还是非常的坚挺， 嗯， 一点裂痕都没有， 嗯， 但是我个人的感受是它这一代的涂层是最软的一代， 所以会有很多 划痕， 细小的划痕。哎，你看看我的这台手机， 我看看你这个用了多久。 这个十一那个 你也是一直不带套的吗？ 嗯，不带套。 你都是裸奔的是吧？ 对 啊。那 哦，不是，我之前戴它那个官方的那个皮的那个套子。 哎，对吧，反正因为我每次的使用，我的自己的使用习惯其实每次都差不多嘛， 嗯， 所以说像之前的话用到一年之后差不多，哎，你在强光下能看到上面有很多划痕，对不对？ 嗯嗯， 这个很正常。但 iPhone 12 Pro、嗯、一个可能是因为屏幕的关系，还有一个是因为它的边缘可能偏直角的关系，所以在我刚刚用到两三月的时候，我觉得它那个成色就已经跟以前一年的时候差不多了，包括它的屏幕顶部的这个边缘能看到像一些在地上蹭过，就是墙在地上蹭过那种感觉、 啊、 但其实在用两三个月的时候，其实我这个手机还没有怎么摔过，不可能产生这种东西，只是在我兜里面摩擦产生的这种，或者说在桌面上摩擦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而且就在我使用两三个月之后，就已经出现了不止一条，就是我如果指甲没有剪，在不用指肚而是用指甲在屏幕上滑的话，这个指甲就能在嵌在那边，导致我没有办法滑下去的这种比较深的这种划痕了。 能让我感受一下吗？ 嗯，你看看这一条右下角这边这一条，你感受一下，你手指滑过去试试看。 哦，我靠， 挺明显的是吧？ 是。 嗯，然后你再看看它屏幕， 看到了 顶部这， 我 就是 刚才我给你看我的手机是想问你是不是类似我这上面的这些划痕， 但我感觉你上面用我这个手机来对比的话，你这上面像没有划痕， 几乎现在感觉就是一块完美无缺的。 对对，是的。所以我前面问你有没有那个加膜加套什么的吗？ 我从来不贴膜，但是我会用它那个官方的皮套、 嗯、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不太满意的一点、 嗯、 对于裸奔党来说，我觉得它不是特别的友好。 嗯， 我个人猜测原因，一个是说它这一代抗摔的本质它可能就是它不是硬嘛，它有可能它是偏有弹性，对不对、 哦、 那可能偏软，然后可能涂层也不一样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划痕可能跟涂层关系也比较大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现在一方面比较重，一方面比较大，然后在我的兜里它的运动的路径肯定比以前更长嘛。 但今年的这一代更重了对吗？ 哎，这就是我第二个讨厌的一点。 嗯， 就是十三又更重了一点。 嗯， 十三又所有型号都比十二都又重了一点。 你揣在兜里的时候， 嗯， 这个兜就是你放手机的这个兜， 嗯， 里面还会放别的东西吗？ 还会放，我还要放一个 AirPods Pro 电池盒。但我以前也是这样的、 嗯、 我历来都是这样的。 我一般出门对吧，我口袋里会塞两个手机、 嗯、 我那两个手机会放到一起、 哦、 他们会有一些互相摩擦的这种。 对，最近我非常明显的发现了，经过这样的一些一个摩擦的举动之后，发现了两台手机在屏幕上面的优劣。 了解。 刚才给你看的那 个 iPhone, 就两个人互相对刚，看谁更硬，对吧？ 对，有可能是屏幕与屏幕之间摩擦，也有可能是摄像头跟屏幕之间。 啊、对，反正就是各种 各种体位，各种体位啊。然后我发现这个 iPhone 的屏幕的素质真的还是远超 Android 的这个手机。 这样的其实我是一个小指会拖着手机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在 iPhone 12 Pro 之前，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你知道吧？就是这是一个下意识的行为。 我现在也是 啊，但是自从用上了12之后，每次用着用着，小手指会像发出求救信号一样那种感觉。 因为那个边缘会割手是吗？ 一个是割手，一个是重。这两个是我觉得是相辅相成的，确实就手感不太好。我现在再用回，因为我用完的那个 iPhone X 淘汰就给我去爸去用了嘛，然后他现在每次让我手机上设置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感觉哇，这个手感好好，就有这种感觉，小手指就特别的幸福，你知道那种感受。 我小拇指的负重能力还是要比你强一些，我觉得我现在这个11的 Pro Max 的话，其实这重量还好。 哦，你还是 Pro Max。 对， 可能我的小手指确实不行， 但是之前几个月有一段时间我非常非常想再买一只12 mini。 对，因为在店里面使用了一下之后，突然让我其实12 mini 不小，对吧，从以前的意义上面来说一点都不小， 对， 但是现在拿在手上会觉得哇，就好幸福啊，一手能够掌握的手机。 就像我前面讲的，13这一代本来应该不是我买机器的节奏，我就是发布会看过就结束的。而且确实这一代除了13 Pro 跟13 Pro Max 增加了3倍光学变焦的这个长焦镜头之外，其他真的也没有什么特别吸引我的点去买这个手机。本来我是不准备买的，但是我现在其实有点犹豫， 想换一台小一点的。 想换一台小一点的。 这次那个不带 Pro 的机型它有深度摄像头吗？我11是没有的嘛，我知道12不带 Pro 的也是没有的。 哦，你是说那个 LiDAR 是吧？ 对对对， 它不用 LiDAR 它也可以有那个深度 Portrait Mode 呀，只不过效果没那么好。但是从我自己的感受来讲，我觉得这个 LiDAR 的 其实没什么用， 没有决定性的作用。你比如说你拍一个复杂一点的人物，然后他可能就比如说举个例子，这个手撑腰的这样的一个小朋友，对吧，他那个手镂空的这个部分，它该深度搞不出来，现在还是搞不出来呀。然后这个边缘头发，尤其我们家小姑娘嘛，对吧，她那个头发是有一些细碎的头发的，这个边缘时候该硬的时候有时候还是硬的，这个没有办法。这种不是移轴的镜头，你去模拟这种东西，我觉得这个它的算法可比起 Google 还是差一点的。 好的，哎，说到 Google, 对 吧，其实我今年很想很想去买一台它的那个 Pixel 的六代的机器，特别是那个精灵球配色的。 哦，我知道了。 今年其实想买的手机挺多的。 还有什么？ 其实还想再试试那种就是说折叠屏的这个手机。 什么 Flip Z 什么的。 我不想买三星。 好吧。说回来，这个 iPhone 的话确实想试试看12 mini 跟或者一个13 mini 或者一个普通版的13。但是因为我那天预购的那一天第一时间我没有办法去抢，我当时正好陪女儿好像在玩还是在开车什么的。 对，现在好像已经排到11月份了。 但是我后来隔了几个小时女儿睡着之后我去看了一下，发现12 mini 还是那个24号发货呀。 13 mini 嘛， 13 mini 就说错了。所以我的判断就是这个东西13 mini 跟13还是没人要呀。 应该是吧， 或者说第一时间没有人那么急着要，所以说我觉得我也不急了嘛，那我就到时候看看大家的评测，然后到店里再去摸摸手感。因为确实这一代包括 mini 包括标准版包括 pro 包括 pro max 全部变重了。 我本来是昨天想去我想特地去苹果店去看一下的，但是现在苹果店没有13的实物。 理论上都是在发售当天才会有吧。 哦，因为现在还是预购期间。 对，是预购期间，8月24号才开始有。 哦，怪不得。 所以我想， 但是为什么 iPad mini 6也没有呢？ 也没有发售吧。 iPad mini 6发售了呀，它的只有蜂窝版因为还要等牌照， 哦， 所以没发售嘛。 我没有关心过这个，所以我到 说过来就是其实今年我还想 我挺想买一台 iPad mini 的，但是得偷偷摸摸的买。 就是那个，哎，其实我觉得这一代，我觉得大家讨论很少，但是我觉得其实我看的时候很兴奋。 我也是 啊，但是我不买。 我真的很想要，非常适合我现在的使用场景。 你说说看，你是什么使用场景？ 开会，12寸的 iPad Pro 太大， 太大了，太重了，特别是我加上那个，我加上那个。 开会时候用来干什么呢？画画、 记笔记 啊， 然后摸摸鱼。哎，后面这个先不说啊， 低调。 但是我觉得它这个尺寸刚刚好，再小一点的话，记笔记就很局促了。 嗯， 但是现在这个刚刚好，它差不多就是个 A6 的，不对 ，A5 的笔记本。 嗯， 就跟我们送的那个会员的那个笔记本的幅面差不多。 啊，跟那个差不多吗？我怎么感觉 屏幕的屏幕的 哦， 啊，就差不多。然后这个尺寸我自己判断，看哔哩哔哩漫画也是挺适合的 啊。反正我觉得我比较激动，是因为你是当时在看发布会的时候，我们大家不是在群里聊吗？ 我不知道，我睡着了 啊。你从来不参与，我知道。 这届发布会我真是一分钟都没看，我连回顾都没看 啊。反正我当时激动的一点是它的屏幕比例不一样。 不是4:3了吗？ 不是4:3，它是1.52:1 啊，变了。 嗯，但是我当时不确定那个比例是多少 啊。 嗯，但你其实你瞎眼都能看得出来的比例。 我没特别去关注它那个。 哦，好吧。 嗯， 就但反正确实你肉眼能看得出来比例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我当时还在说，哎，这到底是几比几？但是发布会没结束，他没有强调这个点，所以没有人知道到底是多少比多少嘛，对吧？但我感觉这确实是有史以来第一台不是4:3的 iPad 嘛，我觉得是挺有里程碑意义的。 哎，那好像这个幅面看漫画更适合了。 对啊，你看电影也更适合 啊。 嗯，上下黑边会更少嘛。 是， 加上这一代的话应该也是一个，虽然边框比较厚， 这样的话 但它也是一个全面的屏嘛。 这样的话 B漫上面的漫画呈现的这个画幅的尺寸其实可以更大一点点。 嗯， 我一定要买了。 我没有算过，但我感觉这样的话一部正常的电影你去掉那个它边缘的那个圆角， 嗯， 中间的十边的部分应该正好是一个。 但是我现在在 负面， 我现在在纠结一个点。 什么点？ 是我还要再买一台蜂窝版的 iPad 吗？我突然发现我的那台蜂窝版的 iPad Pro 的那个12寸的那个机器， 嗯， 其实每个月我后来查了一下 流量 大概，哎，流量才用了几个 G。 啊，几个 G 已经够多了好吧。 那是张 IoT 卡，它的那个流量本身就虚标的。 哦， 大概虚标了一半。 哦， 所以这是我比较纠结的一点。因为现在其实， 但我觉得对于 iPad mini 这种产品来说也没什么好纠结啊。 为什么？ 我觉得它这个这张卡对于它续航的影响肯定不如手表那么大。 不，我不是指续航，我是指再插一张卡意义大不大。 嗯， 对， 就是你们这种多设备人的甜蜜的烦恼。 挺烦恼的，虽然其实我也不介意每个月再多付几十块钱，但是作为一个记性不太好的人， 嗯， 然后呢我又不太爱用，现在充手机是能够就说自动扣款的吗？ 可以啊。 但是我特别特别讨厌这种自动扣款服务的。 哦，为什么？ 不为什么，小气吧。嗯， 好吧。 对，所以每一次其实经常会发生说有时候是遇到了真的到了欠费停机了我才知道我没有付钱。然后话再说回来啊，就前两天我有一天出门的时候偶尔去瞥了一眼我现在挂在我们家鞋柜上面的那个 iPad 一代。 嗯， 我突然发现 iPad 一代也是四个边都是相同尺寸的呀。 也是啊， 而且它的整体的这个外观设计跟现在的那个很相近啊。 你这么说确实 对吧， 潮流嘛，一波接一波，一圈接一圈。 另外一点就觉得也挺神奇的，就是 iPad mini 六代竟然还是个指纹识别的版本 啊。 我觉得它其实为了要让 iPad mini 变成这样的四边宽度基本相同，然后还要在长的那条边上面可以做这个就是 Apple Pencil 的这个吸附的这个功能， 嗯， 它其实已经改了非常非常大的内部的结构了。 那肯定。嗯， 但是在这样的前提下面它都没有去把它 Face ID 的这一套 sensor 去塞到它的那个宽的这个黑边里面去。 嗯， 略微会让我觉得说， 我觉得可能正是因为你说的这些原因吧，就它又要吸笔 然后要什么，就可能这个空间确实塞不下了呢。 他为了吸笔，他把他的音量键都放到那个短边去了。 我的意思是，就是可能吸笔这个模组占体积特别大嘛，那塞不进 Face ID 了呢。 那 Face ID 可以四个边的，对不对？ 另外两个边不是还要塞按钮什么的吗？ 现在按钮都在一边上啊。 哦，这个决策老师说我也不太清楚。 对，虽然我也不觉得 Face ID 特别好用啊，其实有时候好像指纹识别更好用。但是总觉得从就说一个整体性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考虑的话，如果说这个最低端的那个 iPad 它还是保持着那种就是四边不一样宽度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是为了去体现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定价的这种差异化，对吧？那 iPad mini 你都已经把它变成了那个所谓的almost 全面屏，对吧？ 哎，说到 iPad mini 的定位啊，我觉得其实我现在有点 Apple 的操作我有点看不懂。就比如说 iPad mini 6这一代产品，它是一个非常牛逼的游戏机，对吧？就当天那个发布会可以跟你介绍一下 iPad mini 6是很早发布的，但在介绍那个的环节的时候一直没有说它的 CPU 是什么。 它是 A15 对吧？ 对，这就是因为它一开始没，可能是他们没说的原因，他想把这个比较重磅的东西留给后面。虽然其实这一代就是超了个屏，对吧？但不管怎么说，它确实是一个并没有给你任何阉割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通常来说 mini 都会低一代 啊，对，但它的性能很好， 是 又是全面屏，又是1.5:1，接近1.5:1。 但是我会这么想啊， 啊， 我会以这个维度去想，为什么这一代它给它 A15 了？这可能是最后一代这种形式的 iPad mini 了 啊。 我会想说，很有可能再过一个世代的 iPad 或者 iPad mini 它该是跟大尺寸的 iPhone 融合的版本了。 反正我纠结的点是在于说，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游戏平台，但是它现在苹果自家主推的那个 Apple Arcade， 我老实说我 你还定着吗？ 我其实是在免费试用期内，但是老实说我有点小失望。 哎，你是不是那种典型的会在 iPad 上玩游戏的用户？ 我不是。 那你的失望其实也未必。 应该怎么讲？我其实是他的目标用户。就从他现在的策略来讲，我是他的目标用户。我说的这个点比较纠结啊。首先，他提供那些内容我不失望，因为他现在有大量的休闲类的游戏加入进去，而且你去看，我当年曾经非常喜爱，甚至玩到全成就通关的那些小游戏，他妈的全部被他拉回来，后面加一个 plus， 然后又上线了。这其实老实说，从我的角度来讲，哎，我希望看到这些东西，因为我不是一个非常重度的一个游戏玩家，尤其在手机上面，我玩的都是那些上厕所期间3-5分钟就可以解决掉一盘的那种游戏，我特别喜欢这种 puzzle 型的那种游戏。比如说那个 three 那个，比如说那个 alto。比如说那个以前那个 Tiny Wings， 这种东西我都很喜欢，好多个我都全程就通关了，然后他现在都把它给弄回来了。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这些游戏本身作者诚意也有限，可能就只是加了非常有限的一点点内容之外，就只是名字改了一个 plus。 这就跟现在国内那些电影，它就是本来就是 2D 的片子，它加了一个 3D 的字幕，那种事情我觉得是完全一样的。然后我自己觉得，哎，这样的内容对于我来讲，我可能会去订阅的 Apple Arcade， 因为它跟我的目标是一样的。但是我总感觉这不应该是它的一个定位跟它的一个方向啊，尤其是有了像 Apple Mini 6这种游戏的大杀器这种东西存在，你让他们这种拿了这个东西去玩一个 3， 去玩一个 Alto 这种， 那 我觉得这个有点浪费。 可能还是因为缺少这个牛逼的第一方、第二方、第三方开发者来给他开发游戏。 对，我的意思就是 你们扎配任天堂加把劲呀。 说老实话，对于 Apple 来说，我是希望他能够花更多的，把更多的什么闲钱散钱从这些特别小的游戏里面收回来，就去推一些比较牛逼的这种大作，对吧？就比如说他当时发布时候那保驾护航的那个作品，那个 Sayonara 什么 Wild Hearts 那我觉得那个当时就很惊艳嘛，就是他虽然玩起来也是很清亮的，但是游戏的画面操控到它的关卡的设计非常的一流。像类似于这种你能够在每年的那叫 TGA 什么的，就每年这种游戏大奖里面能够去争夺一下，至少争夺一下年度最佳独立游戏的这种游戏再多一点， 我觉得这才是 Apple Arcade 的、嗯、应该可能更牛逼的一个发力方向吧。刚扯了比较远啊，再说回那个 iPhone， 我说我还挺有点对于它以后的发展有点小期待。 哎， 就你看它现在其实已经很分裂了，对吧？固定下来就四根线，对吧？ 嗯， 一个尺寸最小的，然后一个中间那个最跑量的， 嗯， 然后一个 Pro， 然后一个最大的讲究续航跟超大屏幕的 Pro Max。 嗯， 我没看过数据啊，但我猜测它的这四款东西的销量可能也是挺正态分布的嘛。 嗯 ，Pro 跟十二这两款可能卖的更多一点，然后 mini 跟 pro max 销量相对更少一点。 pro max 肯定不少， 但它肯定不可能比那个 pro 跟那个更多。 但是如果跟 mini 比的话 pro max 还是比较主流、 啊、这个我同意、 嗯、 但我指的正态分布就是说肯定是中间那两个卖的更多、 嗯、 旁边两个少一点嘛。 嗯， 然后我其实挺期待它在，反正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能不能以后索性产线 再拉开一点、 再拉开一点。举个例子啊，就是你出一个版本叫这个名字，我随便瞎说的，其实群里面也有讨论嘛，就是出一个叫 mini pro 或者叫一个 gaming pro。 我详细说一下，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的 mini 它的定位是什么都阉割了，电池阉割了，续航肯定下降了，然后屏幕也阉割了，然后摄像模组也阉割了，然后尺寸也阉割了，但是其实有小屏需求的用户并不一定在其他方面都想要妥协嘛。举个例子，对我来说我最理想的一个东西就是这条线，就是 mini pro， 在续航上可能能够有一些妥协，然后我可能尺寸上能够有点妥协，你稍微再厚一点我可以接受，再重一点我也可以接受，因为 mini 现在已经非常非常的小了嘛。但是在固有现在这样的一个屏幕尺寸下面，我希望它的摄像模组不要阉割，在性能上比如说高刷屏也不要阉割啊，或者说阉割的程度少一点，对吧？还有一些人的要求是他可能不在乎什么 Face ID， 甚至对于一个男生来说，他除了中国特殊这种国庆不算啊，这个扫面部验证这个东西不算，他不需要前置摄像头，对他说根本没有自拍的需求，所以给我一个指纹的识别，屏下指纹或者其他什么技术，可以让我完全丢掉这个前置摄像头，然后让它有一个更好的屏幕的完整度，硬件素质比如说摄像头这种东西完全就削减掉，只是有一个大屏，但是性能上没有那么高，就比如说是 Pro Max 的 Lite 版本叫 Pro Lite 或者 Lite Max， 类似于这样的这种东西，这个详细需求我都是虚构的，我只是说有没有可能以后它就这个产品线就索性就更丰富了。 我挺理解的，但是我相信苹果肯定是 不会这么干的， 肯定是就是做过非常非常多，而且是在不同时期做过非常非常多轮的这个市场调研的。 嗯， 他们的调研的结果一定是会觉得说，这他们的在大众消费者领域来说的话一定是伪需求。 嗯， 对吧？但是我就着你的这个假想啊，我会觉得说作为苹果来说，他会不会在有朝一日他推出一条叫做定制化的产线 啊， 就像豪车，他先给你个基础配置，然后你会在这个基础配置上面呢，在这个基础上你自己可以去自定义一些相应的这样的一些属性。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有可能的，价钱开高一点、嗯、对吧，帮他摊薄一些成本。 我说这个东西的原因啊，老实说我觉得也不是，它也不是完全没有实际的这个基础的，因为大家最津津乐道的乔布斯二进攻之后的那些丰功伟绩的开篇就在于他当时把苹果繁杂的那些生产线全部都砍掉，对吧、 嗯、 就留那些非常基础的东西，让用户、不用那么多繁杂的去选择，一下子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东西，对吧？而且这也减少了开发成本，减少了供应链的难度，减少了这个销售的这个难度，就它其实在当时那个场景下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决策，也帮助苹果后来慢慢崛起了。但是我觉得到时至今日其实这个情况又不一样了，对吧？当年苹果在供应链上的话语权跟今天完全不能比，对不对？当年那个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是在所有品类里面他们都应该算作其他，这个市占率那个表里面应该算其他那个东西里面，对吧？什么电脑啊，其他的什么服务器啊，都不是什么主流， 但是今天你去看它，虽然在世界智能手机的占有率里面肯定不是世界第一，第一应该是三星吧，对吧？小米现在都第二了是吧，苹果应该在第三，但事实上最高端的那些部件，比如说屏幕啊，比如说那些芯片啊，其实他们的产能已经能够挤占掉所有其他的人了，就是对于他来说，他现在完全有这种折腾的这种资本和底气在了嘛，对吧？这条产线已经是就归我了。虽然我的一个优势就是我每年就这四款产品，然后我可以让你非常低成本的快速的去把你的产能全部用在这有限的这东西上面，让你和我都攫取尽可能多的利润。但是就我觉得他现在的发展毕竟也到了一个头了嘛，对不对？嗯，说不定以后可能会有一些想象力的空间在这边。 我明白，但我为什么会说我更期待他们会出这种定制化手机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啊，是因为他手表已经在这么做了呀。 确实，嗯，手表的话他现在你去看他的网站就知道，就像一个玩积木一样的东西， 嗯， 也有点不一样。手表这块的难度更低一点，就是它可以定制的那些东西，不管是它的壳， 就是 还是说它的 表带，就是我觉得 还是它什么， 对于苹果来说，它以后的产品线的话，我觉得就完全可以分成两，对吧？一个对于这个公共消费领域的，做的都是标品， 嗯， 还有一种就是做定制， 嗯， 对不对？嗯，小众人群一定会有小众人群喜欢小屏幕。小屏幕，但是同时高性能， 嗯， 然后核心的这样的一些核心能力全都下放到小屏幕， 嗯， 一定会有人要，也一定会有人买单， 嗯， 但是跟普罗大众来比的话，这部分人群，这部分消费者，他们的消费的意图，在公共消费领域的话，永远都是被忽略的， 确实，嗯， 就像车一样，对吧？小钢炮，为什么管那些车叫小钢炮？是因为他们本身就不是主流的这个消费的车型。而且小钢炮本身其实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些缺陷的，对吧？你接受了它小，同时它又有一定的性能的这个优势的同时，它肯定有非常非常多的其他的缺陷。 嗯， 有没有一款小钢炮是什么都有的呢？除了小之外，现在可能也没有，对吧？因为小钢炮跟有钱人或者说愿意去定制奢侈品的这群人来说，好像他们之间的交集并没有那么的密切。手机是不是这样呢？ 但我觉得还是不一样。就举个例子，就你说的小钢炮好了， 嗯， 或者你说的前面说的手表， 嗯， 我觉得这两个东西的特点就是他们能定制的那些部分，它其实是非常容易去做一些模块化的一些设计的， 嗯， 就比如说小钢炮，你如果把那些小钢炮跟他们这些在售车型小钢炮版本的原始车型比，他们的零件通用度其实是很高的， 嗯， 就是他只要把那个悬架， 那是因为现在你听我说呀， 嗯， 那是因为现在苹果没这么干呀， 嗯， 对吧？我也完全可以在 iPhone 13 mini 的这个基础上做一个高性能版本， 嗯， 无非就是说我如果要塞进更大的电池去满足这些更加能耗高的这些元器件的话， 嗯， 那块电池肯定是要变更大，无非就是把 iPhone 做厚嘛。 我的 point 就是说，因为现在手机它的本来设计上就没有走模块化这个路子， 嗯， 它的集成度相当相当的高， 嗯， 你电池比如说动一下，那可能全身都得全部重新设计， 嗯， 它的定制化的难度可能会比较高。 我不懂结构设计， 嗯， 啊，我拍脑袋，我把机身做得更厚， 嗯， 我是不是就能够在尽可能不破坏现有结构的情况下面塞更大的一块电池， 加厚一点，你看上去是留空了。但比如说这流控的部分，它在整个结构里面，这手机它实在是太小了嘛，包括你这个信号大小怎么样，这得要重新弄过了吧，对吧？然后它的强度怎么样，如果你这个重量分配不好的话，它是不是会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影响？ 我觉得 这个东西，嗯， 我觉得这个我们在现在的对这样的一个场合真的是多虑了， 嗯 啊，我觉得从单纯从这个层面上面来说的话，对于苹果这样的企业来说，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 当然我觉得这肯定是可以，尤其是我前面说了那么一大堆，我就是觉得他是一个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情， 嗯，是呀。 但是呢问题就是这东西得要从头开始，要 我觉得不是从头开始， 嗯，我觉得我也不想展开了，因为一方面我们两个也不是做结构工程的，对吧， 嗯， 我们也根本就 你想 iPhone12 不是擅长做这个， 你想 iPhone12 到 iPhone13，嗯，甚至到 iPhone14， 如果我还保留了这样的一条 mini 的产品线的话，它一定在往后迭代，对不对？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今年其实它发售 iPhone 13的时候，其实在它的实验室里面可能现在已经是 iPhone 15 iPhone 16 mini 了。 嗯， 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因为按照现在的这个逻辑，每一代的 iPhone 的电池都在往上，尽可能的往上再去容量再去提升， 嗯， 对吧？尽可能的在保证它的整体的这个体积尽可能不变的情况下面，再去往里面去塞更多的电池，它的产品发展的逻辑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从这个侧面去揣测的话，我觉得至少对吧，加电池这件事情对于它整体的这样一个结构来说，我觉得并不是致命性的，一定是一个延续性的这样的一个改进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它都有本事在每一代尽可能不破坏它原有的机身的这样的一个结构的情况下面去塞更大的摄像机的模组，我相信一定能做到。只不过就在于说他们的销售部门以及调研部门对于今后世界上会有多少人愿意按照买奢侈品的这样的一套逻辑来买 iPhone 这件事情的一个前期的判断。 不过老实说有点悲观的是，我感觉当然这个场景不一样，之前我记得我们邮报里面包括其他地方也分享过一些完全按照模块化设计那些手机，就感觉到现在其实没有一个活下来的，这个我觉得挺悲观。当然他们的做法完全不一样， 但 他们像做积木一样那种做法。 但你听我说完啊，手机是没有一个活下来，但是照相机， 照相机有这种例子的吗？ 模块化的照相机现在还活下来的， 嗯， 有啊。 哪个？因为我对这块不熟，就是照相机模块化，它能做 以哈苏为首的中画幅的照相机，都是模块化设计的。 那它不就是后背跟前面？ 后背可以拆，然后镜头可以拆，镜头的镜筒可以拆，然后取景器可以拆，然后它的对焦的磨砂玻璃可以拆，都可以拆。 那它这种，比如说它在发售的时候的它的策略是什么样的呢？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些就像你前面说的小钢炮那种东西，它是出厂的时候其实都已经换成了一些新的那种东西，还是说是另外一种是改装车的模式，就是它其实是有一个市场在那边，所有的模组它都有这种零件，你可以自己去好玩去购买，还是说它商品化程度更高，就你买来之后可能都不需要去很复杂的改装，你只要咔嗒咔嗒，就因为我完全不熟这一块，它大概是什么样的模式， 它也没有改装的这方面的意思，其实所有东西都是原厂的。当然有可能有爱好者动手能力特别强的，他可以去做一些第三方的周边。我发现最近在闲鱼上面有人在贩售哈苏500系列可以用的富士的拍立得的这个后背，它是 3D 打印的，是吧？但是从这个原厂的意义上面来说的话，无非就是说它的机身的这个设计它是模块化的，然后呢它原厂可以去设定一堆的模块，就像当年摩托的那个模块化的手机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是一样的。 了解。 但是我刚才说相机界对吧，这种模块化的这个产品到现在为止还是存在的，也仅限于 这个高端产线， 也仅限于哈苏这种了，对吧？因为模块化一定是说其实对于厂家来说它的成本也是很高的。 嗯， 像最近我买了一台差不多已经快20年前的一台相机，哎，我的 blog 被某人对吧，被某人 ban 掉了。但是呢，最近因为工作比较忙，所以我也没有回过头来去处理这件事情。但是其实最近我也想说，借这样一个契机，再去写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可能会在以后的其他的一些渠道去把它发出来。其中呢，我就会想写一篇关于我最近收到的这个20几年前的这一系列的模块化的这个相机的一个小小的这样一个体验， 嗯， 对吧？很有趣， 感觉我们今天的话题变成了你的这个广告了，是吧？ 通过这样的一台机器，对吧？你把森山大道， 嗯， 跟亨利布列松联系到了一起， 嗯， 哎， 吧，期待你的文章， 预知后事如何，对吧？ 请听下回分解啊，时间也差不多了吧。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想要获得更好的收听体验，不妨尝试我台推出的付费会员计划，详情请见官网 anyway.fm/member/member。 同时每一期节目提及的相关内容都能在官网上找到，